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复兴路新兴桥以西东向西车行缓慢，东三环燕莎桥到长虹桥北向南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12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傍晚5: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如果星期天觉得天气的原因导致自己身体觉得困困的、累累的话，换一个音乐，希望可以让你状态也有一点切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这位歌手，哎，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但最近呢出了几首新歌，然后风格好像也有些许的转变，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好好的跟歌手刘润杰聊一聊。另外呢，上一次来的时候刘润杰带了一位吉他手，这次呢他又带了一位吉他手，这位吉他手跟上一次的有什么区别呢？一会儿我们也好好的聊一聊。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稍后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出了新歌，跟两年前的虚张声情那张专辑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听一段片花，然后第一首歌曲直接送给各位。关于爱情，两年前的他是这样唱的。花二两，一两掺假，半两天真，半两疯。理想当中的爱情是这样子的，然而现实当中遇到爱情，好像突然间的，哎，变成了自己的软肋，一边格外嫌弃，一边难以割舍。两年前的他，想象爱情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风都在叹息。当然，想象当中的情伤格外的疼，格外的痛。而两年后的他， 在看到这样的情商的时候，在陷入到这种情境的时候，他觉得我这样一点都不潇洒。关于未来，两年前他送去了太多的祝福。 愿你的日子会像白日梦一样美，愿你遇到的爱都很对，愿陪伴你的人无论变成谁都像我一样真心相对。祝愿说太多长夜不能寐。 两年后他觉得未来走向了自己。 谢谢你从未来千里迢迢来爱我，拥抱我最慌乱时刻。 九七四 Live Show 这个周日晚上，让我们跟随刘润杰一起听他的新歌，听他两年来的种种的感受和变化。欢迎刘润杰。 他们说那未来每件事都不确定，但我确定你，但我确定你一定来自我的未来。 这样听起来好像前后还是有很多的变化的，还是有很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还是从二两情话半两风开始我们的表演，欢迎刘润杰，直接开始就好了。 没醉过几场酩酊，偶然没爱过几回透彻，大字一行个数不多，偶尔写的字也两个，觉得像个成长诗歌。Yeah. 现场表演的二两情话半两风，再度的提醒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提问呀，发表你的听歌感受等等，和我们进行互动。欢迎今天的嘉宾刘润杰和你来介绍、 大家好，我是刘润杰，然后今天我带来了我的音乐搭档王老师，王振兴老师， 王振兴和刘润杰哈，上次来的时候是马骁， 对， 然后这次感觉好像听二两情话半两风的时候，也跟原版不太一样了，变轻快一些了， 对，我们改编了一下 啊，原版的时候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的一点小情绪在里面，现在是一个经过两年之后的变化，然后润杰也是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进来哈，你们俩现在是经常一起合作演出什么的是吗？ 对， 包括新歌我看也是两位一起合作完成的哈， 从那个新歌的最原始的雏形，到他的 demo， 然后到最后的成品，我们都一起在磨合，一起把它创造了出来。 是的，之前参加某一个节目的时候，情歌那首歌曲感动了很多人。然后呢，润杰在2016年，也就两年前的时候，带来专辑《虚张声情》，这么一过就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哎。然后最近也才只有三首新歌出现。上半年来节目当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说是上学去了， 对，在念研究生 啊，现在还在上学阶段是吗？ 还在念。 怎样？上学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 因为要写论文明年要毕业了，所以现在就开始准备写自己的毕业论文了。 那这期间你是完全让自己跟音乐相对来说远离一点，刻意的这样做的？ 没有，也在创作但是因为客观条件，有的时候不在北京这边。 OK， 中间也在创作，也积累了一些歌，这次发出来的是三首新歌， 但其实还有其他的作品在后面，大家也都可以关注一下哈。那至于这三首新歌什么样的状态，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刚才听到这首歌曲也算是虚张声情当中大家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二两情话半两风，下面演唱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挺少唱的，叫完整的我。 对， 然后你从网上找这首歌资源的话基本上也找不到。 对，这首歌其实当时是在节目里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12小时极限创作这是在那个录节目的时候现创作的一首歌。 当时有主题吗？ 有主题，叫团圆。 哦，团圆。 对， 常回家看看。 对， 你12个小时就写出完整的我这样一首歌曲。这是怎么跟团圆有关的呢？ 因为我感觉就是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就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重逢加团圆吧。 哎，这个角度倒还挺新颖的。这是你当时突然间想象出来，还是就是也是纠结啊思考了很久然后才有的一个灵感？ 当时因为一讲到团圆，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过年呀之类的， 包饺子。 对，而且我其实创作就是写情歌类的会比较多。然后当时脑子里闪过的就是这个点。就直接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就把它圆满了。 但是按照当时的说法啊，就是虽然写的情歌比较多，但是恋爱经历少到发指。 就全是自己用想象，充满想象的大脑来完成的。 OK。 对。 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现场版本的完整的我，几年过去了，在演唱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感觉出来呢？来，欢迎刘润杰，完整的我。 一半的我丢了轮廓，另一半不断寻找着，从那天起心里就不再太平，我流放到最远的岛屿， 都闯进过谁的故事里，都不过片刻安宁，心乱如麻，心细如针，慌里慌张，该怎么才会眨眼睛？找到你之后，我想一首歌，终于动听，终于动情。沉沉睡了，一半是你，一半是我，终于变成完整的我。 完整的我，哇，现场唱的真的是好好听，刘润杰的这个嗓音真的是让人生气，天生长得太好。这首歌曲刚才说的是跟团圆这主题有关系的， 对。 然后一开始想的是自己找到自己， 嗯， 一半的那个自己和一半的这个自己重新拼凑到完整了以后，是一个更加厉害一点的自己吧。 嗯。 但是这首歌曲你也可以理解为是首情歌， 对。 你当时是站在情歌的角度写的吗？ 嗯，其实是的，因为另一个人就是另一半的你 啊。 对， 就是很多女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对，当时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梦幻的想法。对，一定要碰到那个生命当中完美的另一半。 对， 你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吗？ 不了。 啊，现在变什么样了？ 现在因为 就 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 啊。 你要碰到另一半，你肯定是经过磨合，然后相爱相生相杀相恨之后的，你们才能频率是一样的。 就感觉很累是吗？ 啊，累并快乐着吧。 两年后的变化啊！这首歌曲当中歌词唱到慌里慌张胡思乱想，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啊？ 嗯，就是我其实内心还蛮敏感的，蛮玻璃心的 啊。 对， 因为你外表呈现出来的永远都是非常开朗非常欢快，好像没有什么伤心事儿的那种。 对，但是我写歌的时候就是我最潜意识的那一部分吧。 啊，完整的我，为什么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推出过一个完整的版本？ 因为我自己，我自己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在节目里是自己编了一个特别，特别高的版本，就是啊，音调特别高 啊， 对。但是我后来就是因为觉得，因为它的音调过高，来导致我在传递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情感 就为了迎合音色而改变了。 哦， 对，所以我自己本身是不满意的。 啊， 之后就放在我的库里了。 OK， 对，就忘记它了。 那今天怎么又突然想着把它给提出来的？ 哦，前段时间忘了是从哪一个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提这首歌。 啊， 然后我们想，哎，好像这首歌当时写完了就没有，嗯，怎样演出啊，制作重新来翻唱过，那我们就又把它捡起来。 刚才我们现场演唱这个版本的调没有很高的， 对， 我觉得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嗯， 对，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这首歌曲的一个完整版本哈，嗯，叫做完整的我。 对，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就是新歌了。 嗯哼， 哎，旁边王老师一直是笑而不语哈。你们俩合作也是这样的是吗？你平时话很少吗？还是上节目当中就是 他话挺多的，只不过他比较紧张，哎， 要节目当中 比较低调，比较对对对，啊，端庄起来了。 哎，我这样一点都不潇洒是你们俩合作的作品。 嗯 嗯，你们合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这首歌其实很快就完成了吧，最早是我们就是一起在玩音乐的时候 啊， 有一个动机。 嗯， 对，然后把他的曲的整个把曲完整了，其实也就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好像当时特别快。 那是你先有一个想法，你大概跟他说一个主题的一个方向。 最早的时候这是我录到，我因为我经常创作的时候是一些碎片化的，就拿着手机在录音机里这样录一下， 乱哼唱。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哎，我们整理一下最近的这些小的灵感。 嗯， 当时就听到这个他就很感兴趣，因为这个当时就两句。 嗯， 对， 哪两句还记得吗？ 就是前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好像就这一点， 就这样两句。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他就给了一个节奏型，吉他的节奏型，然后就很喜欢，然后我们俩就把它顺着这个感觉完整下来了。 哦，真的呀？ 对，然后根据这个曲子，又在好像也是在20分钟之内又创作了他的歌词，就整个这个歌下来就像在一个玩音乐的状态。 嗯，就两条平行线的突然间建立起一个连接了。 嗯， 然后两个人就心灵相通的写出来这样我，这样一点都不潇洒。那我们现场就把这首歌曲呈现给各位，也是润杰的新歌。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这样一点都不潇洒。 穿透我耳朵，哦哦哦哦，干扰了我的心，咚咚咚咚，你让我失态了，无脑猜忌矫情，你收买我眼睛，哦哦哦哦，又蛊惑我舌头，啰啰啰啰，你让我变异了，觉得被你不行，还要西边出发。现在的我呀，一点都不潇洒。铁树突然开花，这样的我。扰乱我的心，咚咚咚咚，你让我失态了，无脑猜忌矫情，你收买我眼睛，哦哦哦哦，来蛊惑我舌头，啰啰啰啰，你让我变异了，觉得被你不行，还要西边出发。现在的我呀，一点都不

上汽大众4008201111。 暖冬有礼，岁末狂欢，即日起一汽大众新老客户购车可享租购、置换、双享保险、金融、无忧贷款、再购、推荐购等12大暖心礼包，更多精彩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后半夜本市偏北风逐渐加大，扩散条件慢慢转好，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明显改善。但是冷空气到达之前，雾霾天气持续，并且有加重趋势，同时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浮尘。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重点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工作。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比较适宜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雾转多云，北部地区有浮尘，南转北风一二级转四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兰花花是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12月20号到25号，以这首民歌为创作灵感制作的原创歌剧《兰花花》将在国家大剧院开启第二轮巡演，指挥家吕嘉将携手李欣彤、杨琪、关智京等歌唱家共同演绎。作曲家张千一在创作这部歌剧时，以多声部的交织表现兰花花性格中的多个侧面，同时运用了苦音和哭音等陕北特有的音乐元素，充满浓郁的陕北风味。在乐队中，张千一加入了板胡、管子、大笛、挠钹等民族乐器，体现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继续来看，11月30号晚，广州粤剧院全新创排的大型现代粤剧《初心》在广州友谊剧院成功首演。舞台上，当欧凯明等粤剧艺术名家一亮嗓，就征服了现场上千位观众，大家听得如痴如醉。有观众表示，传统戏曲表现现代内容的诸多创新尝试，让人很惊喜地看出了新气象。初心是广州粤剧院继《刑场上的婚礼》、《孙中山与宋庆龄》之后的又一部重点打造的大型革命历史题材剧目，后续将邀请北京和广州两地的专家举办剧目研讨会，进一步打磨剧目，明年将带着这部剧到北京、上海、广西等地进行展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车多拥堵，西三环紫竹桥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捡起又丢，抚平了又褶皱的伞，有那么坚定的心，愿意陪你登上最高山顶，唱着只是看看人间风景，我不在乎这傻了年轻。有那么一盏亮了又关，擦干净又落灰的灯，有那么一把捡起又丢，抚平了又褶皱的伞，有那么坚定的心，愿意陪你登上最高山顶，唱着只是看看人间风景，我不在乎这傻了年轻。 现场演唱的很美的一首情歌三，再度的欢迎刘润杰。 大家好，我是刘润杰，三点水的润，三点水的杰。 不然还有别的同名同姓的歌手是吗？ 没有，因为大家不知道哪个润哪个杰了。 好吧，刘润杰旁边的乐手还有你来介绍一下好吧。 这位非常优秀的吉他手也是我的搭档。名字叫王振兴， 王振兴，王老师。 嗯、 你们两个人是合作多久的？ 两年半。 两年半的时间了。 嗯， 虚张深情那张的时候还并没有合作是吗？ 对 啊，但是那张专辑制作的过程当中据说已经开始有接触到了是吧？ 对，录制的时候就认识。 OK， 情歌很多人是因为情歌二知道刘润杰，然后紧接着推出的情歌三、 嗯、 这两首歌曲的差别是什么呢？ 整个情绪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创作就特别喜欢对仗工整啊，用一些比较诗意化的一些表达吧，然后这两首歌其实在这一层面上是比较相通的，只不过他们表达的是不一样的情绪 啊。 情歌二更加美好一点，就充满憧憬啊，情歌三可能就稍微感伤一点。 但是感伤的时候，你还是会用情歌来描述，所以你觉得这个情歌它不光是那种爱情当中的那种美好的那一面，可能是遇到伤心的时候，哪怕即便分开的时候， 对。 它也是有一种情绪的表达。 嗯， 那这次会有情歌四推出吗？ 目前因为之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系列 啊， 是因为我刚刚开始创作歌曲的时候我不会起歌名 哦， 对，我就直接就是用二三四五六就排下去了 啊。 但是后来伴随着我可能就是慢慢的成熟吧，对音乐上也有稍微高一点的理解了之后，我可能歌名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了。对， 但是刚才也说到在情歌三的过程当中，这个写歌词也是比较规整的哈。 嗯， 很多人说看刘润杰之前情歌二啊情歌三这样歌词都觉得像诗一样的 感觉。如果你去朗读出来的话也是很美的。你当时是有刻意的走这样的风格哈？ 不是，因为我怎么说呢，我一开始写歌的时候 啊， 是从歌词开始的。 你是先从歌词开始的？ 对，我写歌词那个时候就相当于一种日记一样，就是每天都会写一点， 但是并没有旋律，只是先记录下来。 对，最早的时候我对写歌的理解可能就限制在歌词创作上。对，我那个时候会用很多的心思去把歌词写的特别对仗呀， 然后诗意化的那种追求。所以你写歌词是很难的一件事吗？ 也不是了，但是不同的创作阶段，比如说我现在就不会， 因为有些人在创作上比较较真的话，他可能会就有一个样子出来，但反复的改来改去。 我是那种，我是这种，对，我就写完了之后， 很追求完美。 我会除了像刚才玩音乐的那种，就是比较随性的那种歌，会很快出来一气呵成之外，其他的讲。这样那种情歌类的走心类的，我会有的时候针对一个字眼我会想很长时间。 但是这是情歌三虚张深情两年前的刘仁杰了，你现在有发生变化吗？写歌词的时候还是这样吗？ 有变化，但是不同风格吧，就是我想表达诗意化的时候，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会追求很多形式上的或者是表达上的一些小细节。但是如果我想这首歌我就是纯粹是就是要的一种随意的氛围的话，我就不太会在歌词上难为我自己了。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带给大家，这首歌曲的歌名呢有点怪，我们一会儿好好的聊一聊。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刘润杰。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现在的我呀， 现在的我呀一点都不潇洒。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呢，叫做标本。有些女生看到标本以后确实是不太潇洒的。你先讲一讲哈，当时标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其实标本也是一首情歌了 啊， 但是因为我当时 用词挺激烈的 啊，因为我当时创作就需要汲取各种各样的灵感 啊。 这个其实就当时路过一家标本店 啊， 看到一只猫的标本， 哎， 对，然后我就就展开了我的丰富的联想 啊， 对，我就把它带入到了一种比较激烈的情感关系中吧。 啊，看到猫的标本，然后诞生出比较激烈的，大家如果没法想象的话，现场直接唱给各位听。标本，继续的欢迎刘仁杰。 你让我住在福尔马里，呼吸是沉淀的，粘稠的思念是腐烂的，动不能动，玻璃不干净，看你扭曲的黄的脸比我的身体走得更久远。 Yeah. 眼睛是我的，我要流眼泪。如果我能说话，我要说我爱你。如果你是我的，如果我是你的， 这个吉他弹得太好听了，我觉得有一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进入到了一个刚才想象的空间当中去啊。刚才这一首标本好像跟这个专辑当中的也不太一样了，是吧？ 嗯，这首歌其实它比较魔幻吧？ 啊， 对，因为是完全架空了一个场景 啊 啊，叙述的主人公 啊， 可能已经被我调换成了一只猫咪，或者是怎样的，因为我把它带入到了。主人跟猫咪的这样的情感关系中，用来表达一种，情感里面，两个人的这种不对等的关系。 这个歌词其实写的挺激烈的，但是也是蛮酷的。所以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标本》这首歌曲的歌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太方便跟大家分享歌词了哈。但说到这首歌曲的演唱方面，我很喜欢那个柔软的那个发音，是故意的是吗？ 我的一些。演唱习惯吧，对， 听起来像柔婉一样， 柔软，我可能就是开口音的时候咬字比较开，所以 啊，没有刻意的是吗？ 哎，我也不太知道，有可能是我处理了， 啊， 对，但是我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种潜意识的， 对，很多歌手会有自己发音的习惯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Time Show。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先分享一首歌曲。也是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软泪》。然后这首歌曲跟我们刚才听到的《我这样一点都不潇洒》，我觉得这个编曲听起来是一个感觉的，有一种度假的那样的一个氛围。这是谁想的一个 idea？ 我们就是想做一个这个风格的这个延续 啊。 对，我们想用这种比较调皮的方式来讲述。其实这个软肋是一件算是半沉重的一件事情， 半沉重， 因为讲到要两个人磨合之间要争吵， 啊， 其实是有伴随着痛苦的 啊。 当我们有在磨合的时候，我跟王老师说，我们要不要用一种就是 调皮一样的。 因为我以为的软肋是一种甜蜜的，就是你是我的软肋。哎呀，这句话听得老戳心了。 没有，这首歌其实是在吵架，吵了一个通宵之后。 哦，真的呀？ 真的，就特别痛苦。然后就说，哎，不吵架了，我们先写歌吧。就是这个情绪写了一首这个。 哦，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就很生气，然后很想离开，但是发现没办法，他是你的软肋，你离不开他。 也是用写歌的方式来就是调节一下我们的心情吧。 魂魄分隔两半，一半像我，一半残风沐雨变成了你，所以喜怒哀乐。 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但这首歌曲的歌词的写法我觉得又是你的那种风格嘞，魂魄分成两半，一半是你，一半是什么什么，你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吗？写词的方式还用前面这个麦哈。 嗯，就是我创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固定的描述方法。 嗯， 对，但是我当时写这个的时候，因为完整的我那首歌已经完全的放到了我的就是箱子里了，对，就给封印起来了。这个当时就是写到这边，因为觉得吵架的时候就完全我们的思维就是好像都是为了同一个事情而同时爆发在吵，感觉两个人特别像，就像一个人分开了两边一样。 当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录音室版本的，稍事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紧接就把现场版本呢送给各位，大家也可以前后对比一下哈，现场版本和录音室版本有什么差别吗？我想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好了，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指标难求，怎能浪费？一旦错过，再等8年。吉利帝豪 GSE 纯电动城市经典 SUV， 综合公况续航353公里，畅行无忧，到店试驾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用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享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享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Lexus，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东风本田 XRV 15周年纪念版炫酷来袭，新增安全性日间 LED 行车灯及人性化侧护踏板，更有零利息、零手续费购车政策，新锐时尚一触即发。详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 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倾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倾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倾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年前的他想象爱情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风都在叹息。当然，想象当中的情伤格外的疼，格外的痛。而两年后的他在看到这样的情伤的时候，在陷入到这种情境的时候，他觉得我这样一点都不潇洒。关于未来，两年前他送去了太多的祝福。两年后，他觉得未来走向了自己。 谢谢你从未来千里迢迢来爱我，拥抱我最慌乱时刻。 九七四 Live Show 这个周日晚上，让我们跟随刘润杰一起听他的新歌，听他两年来的种种的感受和变化。欢迎刘润杰。 他们说那未来每件事都不确定，但我确定你，但我确定你一定来自我的未来。 18:06，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环。今天请来的歌手呢，我们前面片花也听到了，很好听啊，现场也是非常动听的嗓音的刘润杰。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面这首歌曲据说这个有一些难度点在，所以看视频就更加必要了，可以看一下他在转音的时候这个表情会不会发生变化哈。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这首歌曲过程当中出现什么状况的话，大家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嘛。啊，太坏了太坏了啊，刚才我们听到了那个录音室版本的软肋，也是最近的新歌，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现场版本的软肋是什么样的。继续的欢迎刘润杰。 像我一般餐风沐浴变成了你，所以喜怒哀乐保持沉默，都在同一时刻款款降临。是不是太相近的灵魂不适合捆绑缠绕，太用心又过分，我魂魄分隔两半，一半像我，一半餐风沐浴变成了你，所以喜怒哀乐爆炸沉默，都在同一时刻款款降临。是不是太相近的灵魂不适合捆绑缠绕，太用心又过分，我们相爱相生，相杀相恨，太过不分。 真好听哎。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就大家听完以后应该会觉得内心挺不开心的，就很想跟着你一起唱，但是发现好像这首歌很难唱的样子。 就是发现刚刚到了那个调啊，发现刚刚找到那个调之后发现哎怎么变了 是吧。你刻意变成这样的吗？ 是刻意的 啊。是为了为难自己还是你其实很擅长这些？ 其实要听最原始的版本是这样的 啊。 原本王老师先做了一部分曲 啊， 然后他做完曲之后发给我，我说 啊，所以这首歌是先有的曲？ 不是，就是先有的 概念 啊，然后他是曲完了之后， okay, 我又在他的基础上重新就是弄了一下。嗯、 啊， 他当时给我曲之后，他是从主歌到副歌直接跨了一个八度。对，从这里是不是太相近的灵魂不适合渴望，太有心又过分，我们就上去了。 对对对对对，我们听到这里也是觉得嗯。 然后我当时就试唱了一下 啊， 我觉得到了那个部分可能就变成山歌了。 所以你有刻意的再降一下回来？ 对，然后我说那这样，我们找个就是用一个技巧把它规避一下，然后我就。就是做了一个编调转那个转调的处理。 OK， 那就要采访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几乎没怎么说话的王振兴王老师了。就为什么要突然间的升一个八度呢？ 因为那个八度我唱正好。 那这个意思是 Q 自己要现场演唱一下喽？ 不是，是他用男生的调创作的。 哦哦，他觉得很正常。 他觉得很正常，但是拿过来让我唱，我一个飞上去了，我就感觉。我们爱上了一张。 哎呦我的天，我的天，幸亏没有这样的一个版本。 对，然后我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可以。然后我又假说啊，我们转调吧，在这里得做了一个转调。但是一转完我还挺喜欢的。 对，它很特别的， 就变得特别起来了。 但这首歌曲你在现场演唱的话，底下就不太好合唱了哈。 大家就打拍子就。 不然大家也可以也就乱唱一下，不一样的感觉了。这是刚才所说到的最近一首新歌《软肋》。那这首歌曲的歌词，细仔细看的话，也跟润杰之前的作品好像不太一样的风格了。 嗯， 歌词就很直给了。 对，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前面也提到了， 嗯， 因为是吵架之后写的， 嗯， 就没太有琢磨歌词的时间，就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了。 所以如果你也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比如说最近吵架了、然后有一些情绪想要宣泄出来的话，可以听下这首歌曲，说不定这歌词呀包括营造出来的画面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18: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刘润杰。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现在的我呀， 现在的我呀一点都不潇洒，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说，哎，你看我小的时候想干嘛干嘛，那时候呢哪边唱歌唱童谣也是我想唱就唱，即便跑调也无所谓。但长大以后好像发现也不知道是内心什么样的原因作祟吧，就是你觉得自己唱歌不好听就慢慢的不唱歌了，然后呢慢慢的也不去 KTV 了，慢慢的很多的事情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接下来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叫做成年童谣。 这首歌的名字叫成年童谣，其实我就想用一种童谣的旋律，包括他写词的方式，来讲一件比较沉重的事情吧。 比较沉重的事情。 对，我其实写的比较隐晦了，因为这首歌还是一个 demo 的形式、对，然后放在某一个音乐平台上，但是它其实是我在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离别，对，之后当时特别有感触，就感觉这首歌里面倾注了一些我的生命观吧。 关于离别的这个主题不太好写吧？ 对，我因为写沉重的歌曲太多了，然后我就想用我自己的这个观点，我就把它放到了一些 儿童的视角， 嗯， 然后想用一些比较甜美的比较简单的歌词来讲一些我认为沉痛的事情。 好的，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点，听一下现在只有 demo 版本的这一个成年童谣什么样的感觉。欢迎刘润杰。 星辰在灿烂，灿烂的星落下来，它落在谁家的窗台，谁就悄悄离开。看那蚂蚁追蝴蝶，蝴蝶自在翩跹，当一 我说喂，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用的这个乐器才更像那个自行车铃铛。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 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一个乐器，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具体做什么用的 啊， 但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声音。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再给大家敲一下哈。对，它这个余波绕梁这种感觉还是蛮妙的一个事情。然后它这个乐器本身长得也还挺漂亮的。 对，它的原理就类似于钹的一个，就是让声音不断的在回荡。 嗯哼， 对。 歌曲的前面和后面的时候都加这个乐器的一个声响。 嗯哼， 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带大家回到一个小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吗？ 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乐器它的音色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圣洁。 嗯， 对，让我给我一种特别圣洁的光芒的那种感觉，特别 单纯，特别圣洁，对， 嗯， 所以我很喜欢他的音色，我觉得加在这里头最合适。 如果说你刚才没有讲到这首歌曲是关于告别的话，光听这首歌曲的画面，嗯，还有那个氛围感，你可能不会往那方面去想。 对， 只有两句歌词，我们用力迎接，我们平淡送别， 嗯， 这句歌词可能会让大家看完以后想一些事情哈。 嗯， 这是你在告别的哪个阶段写出来一首歌曲？是伤痛的过程当中，还是走出来了？ 嗯，其实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啊，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是又回去看我的姥姥，对，外婆， 是姥姥离世了。 对，然后，啊，当时就回想起来一些事情。 嗯，里面唱的所有的画面都是你小时候真实去过的一些场景吗？ 想用这些画面其实在隐喻一些故事，隐喻一些事情。 过去一段时间，现在每次现场唱的话应该还是会想到很多事儿哈。 嗯，会想到。 嗯，故事不敢问下去了再问下去可能就要累洒直播间了。对，就是关于告别的主题，确实每一次无论是歌手还是你有故事的人，听完以后好像内心深处都很难平静的一种状态，不管时间过去多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目前还听不到完整版本的成年童谣，但是我们期待着它的最终面貌是什么样。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在成年童谣之后呢，好在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稍微平复一下心情，不然紧接着唱下面一首歌曲的话，难免会觉得嗯，好像还沉浸在一个故事当中去。这首歌曲叫做《今日我离别》，继续的欢迎刘润杰直接带来吧。也再度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 来时空荡房间，归去空空如也，风水转转一圈，今日我离别。彼时欢唱笑脸，此刻相顾无言，低落的不再说，让我寄言祝愿，愿你天天家就能嗅到香味，愿你静静路边玫瑰，愿你的日子会像白日梦一样美，愿你遇到的爱都可贵，愿陪伴你的人无论变成谁都像我一样真心相对，祝愿说太多我长夜不能寐，欢聚此赛难得，散聚终有时刻，无时不在送别，不过这回深刻，若记得关于我，哪怕零零散落，故事不求太多，还有美好的歌，愿你天天家就能嗅到彩虹香味，愿你静静路边玫瑰，愿你的日子会像白日梦一样。

南转北风一二级转四级，最低气温两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八度，最大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经典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中文版于11月30号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拉开了全国50个城市100场巡演的大幕。经过中日韩一流主创团队升级打造的中文版，从服装道具、舞台设计到灯光、音响、舞蹈等各个方面，都彰显出了童话世界光怪陆离的迷幻质感。汇集了专业音乐剧演员的中文版《宿敌小魔女》，以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给在场的观众带来了爱的感动。许多人看完之后都哼着剧中的旋律走出剧院，那些朗朗上口的主题歌和温暖感动的故事剧情也为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继续来看，近日吉林大学原创音乐剧《黄大年》在该校成功首演。为了将这部音乐剧打造成文化精品，吉林大学聘请了中国音乐学院陈卫担任总导演，并组建了主创团队，同时力邀多位国家级艺术家加盟，其中有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吕薇、中国歌剧舞剧院男中音歌唱家高鹏、中央歌剧院男低音歌唱家田浩等。该剧将在国内开展20场左右的巡演。此外，电影版《黄大年》也在今天全国公映了。该片导演陈科介绍，主创团队采访了将近140位当事人，了解黄大年生前的各种事迹、生活的细节、性格的细节，以保证文学剧本和影片创作的真实、感人和细腻。影片从拍摄到公映历时近一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西南三环内环方向玉泉营桥到丰益桥，西南四环内环方向花香桥到看丹桥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关于爱情，两年前的他是这样唱的： 情话二两，一两掺假半两天真，半两疯。 情话二两，一两掺假，半两天真，半两疯。理想当中的爱情是这样子的，然而现实当中遇到爱情，好像突然间的，哎，变成了自己的软肋，一边格外嫌弃，一边难以割舍。 我们相爱相杀，相杀相恨，太过不自量，总为给的太多，得到太少，而一个强弱，因为我的软弱。 两年前的他，想象爱情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风都在叹息。 风叹息。 当然，想象当中的情伤格外的疼，格外的痛。 而一支情歌道不出，岁岁年年辗转难眠的我，一支情歌只能祭奠醉了又梦，梦了又醒的人。 而两年后的他，

世界变化的可怕，人和人不小心就散了。他们说到未来每件事都不确定，但我确定你，但我确定你一定来自我的未来。 哎呀，这首歌曲现场听完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就甜到骨子里去了。来自未来这样的一首歌曲，但其实词儿又写得非常的有细节的有细节， 嗯哼， 然后有幻想的有幻想，最后一句又唱到说，他们说到未来每件事都不确定，世界变化的可怕，人和人不小心就散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傻白甜的一种套路，反而会让你觉得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就觉得很窝心，或者很戳到，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了。很好听的一首作品，来自未来一首新歌哈。 对，这是我新的三首歌里的最后一首。 嗯，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美好。 嗯 啊，就是我觉得讲述的就是我们要笃定的相信我们身边的另一半是从未来返回到现在找到你，然后你们再一点一点走到未来去。 这段描述很像小的时候，这个睡觉之前爸爸给女儿读那个睡前故事，读完比如说读灰姑娘的故事啊，或者什么样的公主的故事，然后女孩在睡觉之前闭上眼睛之前想到的一个画面。你是不是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呀？ 还好吧，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就是热恋特别开心的时候写的 啊。 对， 我觉得很像是那个紫霞仙子，然后看那个至尊宝乘着什么七彩云霞飞过来的那个画面。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相信爱情嘛。 嗯 嗯，比较美好，然后一直要笃定的相信，因为只有相信你当下的人是你的未来的另一半，你们才可能走到未来去。对， 歌词当中陪我逛打折的市场，电影搭配着沙拉的晚上，我觉得很生活化。 嗯， 就这样生活化的东西反而会让大家觉得嗯，对，生活就是这样的。 嗯，因为这两句真的是我就是生活中经历的，所以把它写进歌里。 很爱逛打折商场是不是？ 就看到打是市场了，是超市了，但是超市不押韵了。中途我后来就有一开始写和我逛打折的市场 啊， 然后后来他们说啊，市场这个一说感觉好像、就是、 太市井了， 太市井，太接地气了。我说那改成打折的商场，后来觉得这好像这画面又变了，就不像超市就是那种生活化的。我说、那还是笃定一点，就写市场吧。 哎，所以你是很爱逛打折市场的人，就超市的那种。 哦，一看到就是他那个牌子 没有抵抗力是不是？ 就因为我前两天我才就是去逛超市、然后看到打折的蛋糕 啊， 然后我就一口气买了两个，就回去然后王老师就吃了一口。嗯，我说怎么了？ 难怪他打折。我的天哪，这一段大家刚才如果你错过视频直播的话，你看一下回放，就突然间的润洁小公主就变成了刘大妈，那个手势那个表情那个到位的，哎呀，有便宜不占就不行。 收一下。 好吧，这也是最近一首新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叫做来自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刘润杰。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现在的我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度的提醒下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要带给大家这首作品呢，很多人是通过某一个节目当中听到了润杰的现场演唱而深深的记住了这个声音，所以我相信润杰的每一次现场表演大家都应该是千呼万唤一定要听到这首歌曲的。我们也是把它放到了今天现场表演的最后一首歌曲《情歌二》，继续的欢迎刘润杰。 穿过弯，趟过河，爬过山，耶耶耶，穿过沙，走过雪，等过春秋，耶耶耶，起过早，趟过黑，数过日落，耶耶耶，摔过跤，带着笑去找你，我的心 一点光，一点亮，一眨眼。这里是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的很快，九七四 Live Show， 刚才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情歌二》也唱完了。哎，你是每一次现场都会要唱的这首歌曲吧？ 是的，然后我一般都是把这首歌放在最后唱。 压轴的时候哈，我刚才看你唱的时候眼睛闭上了。 啊。 所以那时那刻有进入到什么画面吗？ 嗯，我比较投入的时候就会把眼睛闭上，对，然后。会有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很多的事情来， 嗯， 因为这首歌最早是写给我一个闺蜜的，它其实不是一个情歌， 嗯， 啊，是情歌，不是爱情歌曲，对，然后写给我一个闺蜜，然后她当时是去交换生了，去台湾做交换生， 嗯， 然后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嗯哼， 对，然后她今年结婚， 哎呀妈呀， 嗯，五月份的时候去当伴娘，给她唱的这首歌。 我的天哪，现场你们哭得稀里哗啦的吧？ 嗯，就是有一段时间吧，持续了几个月，我现场唱这首歌，我就有点想哭。 都会想那些画面哈， 嗯， 但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然后以后对应的画面会不同。 嗯， 情歌二，配上这首最新的《来自未来》，我觉得这个画面还是蛮搭的。 对， 情歌二也是一种幻想，然后《来自未来》好像变成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了。 他们都是比较美好的歌曲。 嗯哼。 千里迢迢来爱我，拥抱我最慌乱时刻，未来我们的家赶紧吗，抱抱在夜里会哭闹吗，这些来自未来遥远的事情，你快来讲给我听。 这些想象当中的美好真好，因为你想象当中未来你们家会干净吗？你会有很多的画面感，但实际生活当中它通常不干净。 嗯，对对对，你说的我有点无地自容。 但是音乐当中就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画面，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哈。 嗯， 最近有三首新歌，除了刚才听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来自未来》，还有刚才我们唱到的《我这样一点都不潇洒》，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哈。还有另外一首新歌是 《软肋》， 软肋哈， 对， 嗯。然后十二月份已经到来了，据说会有一场演出，但是具体的时间的话，还有场地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微博哈。 对，在十二月的中旬左右， 嗯， 中下旬吧，有一场演出，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会发布演出的具体信息。 他的微博不太好写，但是搜刘润杰三个字应该就可以出现的哈。 嗯， 好，那关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新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希望2019年可以带来一整张专辑啊。 好的，我努力。 也感谢润杰和王老师今天做客节目，下回再一起来玩哈。 好的， 继续大家好听的作品。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来自未来》最后一首歌曲。下周九七四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啦，我是泽华，拜拜。 他们说那未来每件事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